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或者補充啲咁多啦，即係如果大家唔係有讀過物理嘅，特別喺大學啦，即係一般嚟講，我哋而家講嘅相互作用啦，雖然有啲話有第五種啦，但基本上就四種啦，就係咧弱作用力、強作用力，就係重力同埋電磁力，係嘛？咁樣重力同電磁力咧，就所謂無遠弗屆嘅，即係話咧，其實就無限嘅，就有個作用嘅範圍。咁但係弱同強嘅作用力咧，有時叫即係核作用力咧，其實佢哋咧就係即係好有限嘅。咁但係好有限得嚟咧，就係兩種力咧。所即係影響嗰個嘅變化當然係好唔同啦。咁頭先我哋講嗰個貝塔衰變咧，其實就係弱作用力之下嘅一個即係、最重要嘅一個嘅變化嚟啦，係嘛？ 咁而且既然係核子反應做出嚟咧，你就可以想象啦，宇宙邊度熱嘅？同啲恒星中心太陽點解發光咧？就裏邊有核子反應，嗰度就做好多宗微子啦。超新星好熱嘅，去到一萬億度。做好多宗微子啦，最大爆炸當然就係宇宙嘅大爆炸， 宇宙誕生啦。 宇宙大爆炸嗰下做好多好多宗微子，我話到今日全宇宙計物質，淨係計我哋知嘅物質咧，宗微子最多嘅，其實好大部分咧就大爆炸做出嚟。 哦， 咁所以淨係講呢啲咁嘅源頭，你都可以想象，好值得研究佢。 係嗱，但係咧就真係要講下點解叫鬼粒子先。 嗯，係啊，呢個又要先講一下。 嗯， 才哥講有四種作用力嚇、強作用力、馬友引力啦，我哋有時叫話重力啦嚇、電磁力，然後仲有弱作用力。中微子嘅特性咧，佢冇電荷，所以冇電磁力嘅。冇強作用力嘅，剩翻嗰兩種都係好弱嘅，佢質量好細啦，所以佢馬友引力又好弱啦，佢弱作用力有少少，但係咧基本上咧係自閉嘅呢種粒子， 自閉症嘅患咗自閉症嘅粒子。 太陽每秒鐘做好多中微子出嚟、 嗯， 平均嚟講，太陽出嚟嗰啲中微子，你揀一百萬粒出嚟啦嚇。嗰一百萬粒穿透成個地球，平均嚟講只有一粒。喺地球穿透佢哋嘅過程咧，有一個反應嘅啫。咁所以佢哋真係鬼粒子嚟嘅，佢哋唔理你咁多乜嘢都好，成個地球咁多物質都好。 即係其餘嗰99999999粒咧，就當地球完全係透明嘅、隱形嘅、當佢唔存在、穿過。 佢個作用力太弱啦，冇作用嘅、所以佢唔理人哋，人哋唔理佢、 所以即係話咧，我哋而家每一刻咧都有無數嘅中微子穿過緊我哋嘅身軀啊，係嘛？ 係啊，包圍住我哋周圍飛、我哋感覺唔到佢，佢又唔理我哋。 咁但係所以咧就。衍生出个问题啦，你点样嚟去测量佢咧？ 我又讲到好兴奋啊！ 系咯， 嗱咁 你点样去捕捉佢咧？ 嗱，首先咧就系、讲开有核子反应咧，就会生中微子吓。咁、其实最容易有核子反应咧，就系、核电厂。核电厂嘅核反应堆咧，就做好多中微子出嚟。 咁我哋有一间好近啦，就50公里喺我哋嘅东北部。 系啦，我哋中大仲近啲， 近少少。我系讲尖沙咀啊。 系啦，我哋可能40公里 啊。 好啦，咁大亚湾咧，其实有6个反应堆噶。咁系全世界数头五名。头五名嘅佢个 power 哦，即系发电量， 发电量亦都系做中微子嚟计咧，系全世界头五名，嗰度咧系一个好大好劲嘅中微子源头啦。我哋有源头啦，咁我哋咧搵办法去度佢咯，系。咁不如我哋播一播嗰个短片介绍下。 哦，好啊，好啊，好啊。我哋有一个咧有关大亚湾嘅短片。 咁呢個呢，嗱，又係我哋香港隊啦，我哋真係 中微子震盪實驗喎、叫做。 係啦，我哋真係去呢做呢個中微子量度，就真係利用我哋個地理啦，就去大亞灣。 呢啲全部就係啲核電廠呀、 唔係呢啲係我哋呢個合作組。 哦、合作組嘅。 係啦。 中微子震盪實驗。 咁大亞灣呢距離我哋50多公里啦。 係啦。 咁嗰度呢有6個核反應堆嘅。 於是我哋喺呢度， 咁我哋咧就喺反應堆後邊個山嗰度咧，就作條隧道，就大概兩公里咁長嘅隧道， 嗯、 就擺一啲探測器，嗱呢啲探測器嚟嘅，五米高五米直徑嘅探測器， 哇！ 咁裏邊咧就有幾種唔同嘅液體，但係最重要嗰種咧就是、最裏邊咧， 哦，就係嗰啲光電倍增器有一個， 旁邊咧就圍住啲光電倍增器， 係啦， 嗱點樣探測中微子咧？就係、是、如果粒中微子個質子有反應咧， 正電子 佢就會做個反電子出嚟。反電子好快咧，同附近啲電子湮滅咗，就有兩個伽馬射線出嚟。咁另外咧，個質子變個中子，中子行咗一陣咧，就俾啲叫做鎘嘅 元素係啦， 捉咗，又再放啲光。咁我哋咧就靠見到呢兩下嘅光咧，就知道有個中微子出現啦。嗱，呢個其實好似好複雜嚇，但係大概知道下概念就得啦。好多好多粒中微子穿過咧，係好間中有一粒咁嘅反應， 即係個機率。是好低好低嘅， 好低嘅。咁但系宇宙射线又周成日有，咁所以咧，我哋就将啲探测器全部摆喺山里边。上边大概有二三百米嘅石头帮我哋挡咗大部分嘅宇宙射线。 系， 而且咧，我哋就将啲探测器摆喺水纯水里边。咁就周围环境嗰啲咁嘅啊辐射咧，亦都挡咗大部分。咁啊，我哋就咁樣可以篩選到邊一啲信號係中微子。 但係頭先你話撞個粒粒子咧，唔好意思啊，我插嗰粒粒子其實係乜嘢元素嘅粒子，係咩物質嘅粒子啊？ 任何都得㗎，主要有質子就得㗎啦嚇。當然咧，大部分都係嗰啲液體、嗰啲液線。 就係我哋裝咗喺嗰個探測器入面啊。 係啦， 係嘛？ 嗰啲液體嚟嘅。領澳近廳，啊，呢個大水池啦，我哋有三個實驗廳啦，啊，每個廳近住啲碳啊核反應堆咧有兩個廳，就幫我哋記錄有幾多個中微子出嘅經過。 但佢震盪呢兩個字咩意思咧？ 啊，呢個另一個 有深啲啦，嗯。 中微子有一個好特別嘅特性，又係喺啊標準模型裏邊冇嘅。 哦， 中微子有三類嘅中微子，我哋叫電子類、 鳥 子類同埋鈔子類。 啊，有一個叫陶子。 陶子類 係 咁咧，我哋又發現呢三類嘅中微子咧，佢一路行下咧，佢竟然自己會一路喺度變身嘅。 嗯，四川嗰啲變面咁啊， 變面咁樣啦。 係啦， 我中意做個比喻咧，就係好似銀仔佢喺度轉。 哦， 咁你有時見一邊，你見到個公仔， 嗯， 有時咧見到字嗰邊， 係 公字公字咁樣。 嗯嗯嗯。 不過呢樣銀仔有三個面嘅，有三個類。 嗯。 咁核電廠做出嚟嗰啲咧，全部都係電子類。 哦。得一種， 得一種，但係佢做咗出嚟一路行咧，行下咧，其中一部分咧就會變咗做第二種。 係， 咁我哋嘅探測器咧就淨係探測電子類嘅，咁，所以咧我就會見到佢唔見咗一啲啦。 哦， 咁但係佢唔見啲咧，就唔係話佢衰變咗。系震動，因為你等遠啲咧，佢又會翻出現翻。 佢會轉翻轉頭嘅。 係，佢一路喺度。 哦，咁趨之嘅，佢唔係轉咗就永久轉咗嘅。 唔會㗎，佢一路喺度不斷喺度轉，呢， 哦， 個就叫做震動現象啦。 哦。 咁我哋喺大灣其實咧就發現咗啊，一種新嘅震動現象，係以前已經知道有震動現象啦。 咦？即係呢個新發現嚟㗎？ 呢個新發現嚟㗎。 哇！可以精彩。 咁大概兩年前到啦，我哋發現咗一種新嘅模式，即係而家我哋知道有第三種模式嘅震動。咁咧就當年都好受科學界重視啦，喺科學雜誌都評選我哋係十大最大突破。 哦，即係美國嘅權威嘅綜合性嘅科學期刊啊，就是，Science 啦。喂，咁但係咧，其實另外就講起咧，因為你知我係天文發燒友啦，咁，所以其實我又比較關心天文嗰方面啦。咁就即係已經幾十年前就有一個所謂太陽失中嘅中微子之謎啊嘛嚇 ，the case of the missing neutrinos 啊嘛係嘛，咁但係咧就似乎而家你哋呢個研究咧就提供咗個答案啦係嘛， 係， 咁我可唔可以略為講下呢個咁樣嘅失蹤之謎啊？ 係嗱，太陽內部咧一樣都係有好多核反應做中微子， 嗯， 甚至好多核反應同我哋反應堆嗰啲都類似嘅添， 嗯， 咁佢亦都係製造大量嘅電子類中微子， 嗯。 咁如果我哋喺地球做啲探測器去量度太陽出嚟嘅中微子咧，我哋就可以量度到太陽有幾多核反應啦， 嗯， 因為佢中微子數量同佢核反應嘅數量咧成正比嘅。 嗯， 嗱，咁但係同時咧，太陽發嘅光咧，亦都係同佢核子反應有關嘅。 係， 咁所以咧，我哋一方面可以度到太陽 出幾多光。 嗯。 另一方面呢，根據出幾多光，我哋已經知道佢有幾多核反應，我哋就可以預測到佢出幾多中微子。 嗯嗯嗯。 咁點知呢，大概都四五十年前啦。 係，應該係六十年代。 六十年代啦。 係啦。 Ray Davis 啊。 七十年代到呢。 好犀利啊，佢當年話量度中微子都難啦，最量度太陽嚟嘅中微子。仲要量度準確到呢，去同呢、這個佢發出嚟嘅光話俾我哋聽應該有幾多做比較。咁、就發覺呢，剩返唔夠大概三分一度。咁、就好奇怪啦。 即係只係佢推斷出嚟嘅數值嘅三分之一左右。 冇錯。 係咪，我記得嗰個佢係即係第一個量度中微子，佢又係即係喺個地底好深嘅地方，係咪一個好大嘅礦洞入面，係咪，我記得啱有冇記錯啦，係咪話其實佢入面嗰啲全部係嗰啲洗潔精靈。 係呀 係呀。係咪，因為就洗潔精入面呢，因為其實最主要就係因為要質子多嘛。 係。 唉，要靠即係人多勢眾嚟去攔截佢嘛，最平。 是 有多質子的，原來是洗潔精，是不是， 它就不是靠質子，它是靠那些 chlorine。 哦， 那些 chlorine 如果有這樣的中微子會有反應，變成了另一種元素。 嗯，那即是撞個 chlorine 的核。 是啦。 核是。 它是一個很犀利的化學家，它可以在一大缸液體裏面去找到少了多少個 chlorine。 哇，犀利， 好神奇， 系啦系啦， 成件事嗱，当年其实老实讲，我做研究生嘅时候，八十年代， 嗯， 我自己都唔系好信嘅， 嗯， 一来呢啲量度太艰难， 系啊， 二来你话俾我听，太阳出嚟嘅中微子少咗，剩翻三分一啫，咁、样，咁我会觉得啊，数量级都差唔多啊，可能你啲理论错啊， 系啦系啦， 咁但系今日都证明佢啱嘅。而個答案呢，就係頭先講嘅中微子振動，佢變咗第二種，所以呢我哋就度少咗。 嗯，因為有一段時間呢其實有少少恐慌嘅，個恐慌就係話一係呢就係嗰個標準模型錯啦，咁但係佢哋好好有信心喎，粒子物理學家，咁但係一係呢就天文學家錯啦，咁天文學家錯呢就即係話我哋嗰個恆星演化模型，或者恆星嗰個即係產生能量嘅機制呀、我哋嗰個理論模型呢出咗問題，咁會唔會即係話我哋嘅太陽呢亦都可能佢太陽本身出咗問題，係嘛？就話誒，佢出咗一啲，即係原來唔係我哋所研究嘅，即係你天文學嗰啲所謂叫主星序啊，入面嘅主序星啊，即係 main sequence 嘅 star 咧。其實我哋嘅理論模型係咁嘅，應該佢個狀態係咁。死啦！我哋嘅太陽喺各方面嚟睇都係一粒好標準嘅主序星。咁、但係點解佢發出嚟嘅中微子又同我哋嘅理論預測係不同嘅咧？會唔會我哋嘅太陽係患咗病咧？即係講得即係形象啲嚇。咁、死啦！會唔會遲啲我哋會有大災難呢，咁樣係咪，咁而家呢就唔使驚啦，即係我哋嘅太陽呢其實係健康嘅，個問題唔係出喺太陽身上，就係個中微子，而中微子佢都冇問題㗎，不過佢就係有呢啲咁嘅特性，係 啦、 真係非常之有趣啊。咁但係呢其實呢個粒子物理學呢真係非常之引人入勝嘅一個題目，但係講下講下原來呢時間又到啦，係真係咁、樣呢就下個禮拜呢大家真係個個都真係拭目以待啦，因為我哋就會講呢都係請阿朱教授呢嚟同我哋講呢個宇宙學同埋、宇宙起源，呢個係更加精彩嘅課題嘅、好，咁再一多謝MC 啦同埋 K 先啦，咁下個禮拜再見喎，OK， 拜拜。